1800.33美元。港汇指数是101，升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连30晚，广东广西， 我想投资香港。 大家好啊，我是开心日报陈淑兰啊，我在这里祝愿香港呢，在2021年牛年，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出入平安，逢凶化吉啊。 2月11号晚上10点半， 香港电台第一台， 还有第二台和第五台， 广东广西，我想投资香， 一起踏入牛年大年初一。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二人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咦，你的利是封原来用布做的，这么型仔的税文，你当然预埋我一份顶了。 世杰，你想多了，这些就是一间小社企的出品来的。今集我请来他们的负责人张丽霞上来介绍，既环保又靓仔。 而大气候低碳生活问答比赛久有复出，挨年近晚了，真是预埋你一份的。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彷佛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咁啊，嚟到呢个十点搭呢一个差唔多搭八啦。咁啊，你听紧系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呢、這个节目咧，叫广东广西星期五啦。咁啊，嚟到一个礼拜嘅第五天啦。今日嚟讲咧，当然又系我哋呢一个同过去几个礼拜都系短版或者叫精简版嘅星期五嘅广东广西。事关咧，我哋由而家至到11点钟嘅啫，11点钟之后咧就会系变成呢个联播。咁啊，聯播咧就二台去做呢個主場嘅。咁啊，先唔講嗰啲住。咁啊，今日嚟講咧，咁啊，大家都聽到，我就揾嚟我嘅拍檔就係阿黃仲遠兄啦。Hello， 仲遠。 Hello。 喂，眨眼又幾個禮拜喎，因為無論係你啦、梁建國啦，同埋阿周志恩老師咧，都係輪住每個人都會上嚟咧，就同我哋分享交流一下啦。今個禮拜我哋傾咩喂？ 今个礼拜咧就系我哋倾啦，通常喺年头年尾嘅时候咧，就除咗新年之外啦，咁啊打工仔咧，其实一定都会谂咧，即系工资方面咧系有冇啲乜嘢嘅调整嘅，系啊，咁所以咧，其实近期咧喺其他有啲嘅节目里边咧都讲啦，啊点样，例如叫老细加人工啊，类似呢啲，咁所以咧工资咧就通常喺年尾嘅时候或者年头嘅时候咧就通常都会讲嘅。 同埋讲真啦，即系你撇开今年疫情啊，或者系我哋呢个百业萧条啦，我都可以大胆啲讲，真系几萧条。你睇个街嚟知啦，啲铺头啊，或者好多人都开唔足工啊，咁样每年咧以往嚟讲都系。有七個字噶嘛，年關難過就年年過。 嗯、 另外咧就去到呢啲嗱，仲有一個禮拜唔夠過年啦。通常如果有一出雙糧嗰啲咧，就應該傳統嚟講，農曆12月都已經發放雙糧噶啦。有啲人話即係喺尾牙，因為如果我記得我啲即係屋企長輩同我講咧，喺尾牙前都會發放啊，即係農曆12月16之前啊嗰啲咁樣樣啦。但係今年嚟講當然啦，大家好多人都冇公開，開唔足工。有份正糧都已經好啦，有兩餐温飽都已經好滿足了，我相信好多人都莫講話仲要加大手板加人工啊，雙糧咁當然啦，你話之前儲落嘅雙糧有啊有咯，咁冇或者你都知啊，好多老闆都可能頂唔順， 可能连粮都冇出啦，仲话商粮系咪先？ 都系噶，同埋即系所以咧，今年咧，大家个期望咧就冇咁高， 哇，低好多添啊！ 系啦，不过我相信我啲同事咧都有啊，即系年轻人咧，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完全咧， 咁你慷慨啫，你啲同事有系咪真系？ 唔系，同埋佢哋都唔会去谂下咧，即系究竟而家发生嘅咩事啊？咁嗰只佢觉得唔系啊，咁做到 OK 就应该要有家咁嗰只咧， 都系噶，即系你觉得而家你或者认识啲年轻人，而家佢都觉得应该如果做得到多勞多得咧，係可以 ask for more 啊？ 係，即係當然啦，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佢哋都會有所調節嘅，但係就冇即係例如佢唔會有啲好強勁嘅感恩咧，即係類似啊呢個時候真係有份工就好啦，即係咁嗰只，即係例如佢哋可能會有時候話喂，真係好多嘢做啊，即係咁嗰只咧，即係你而家嗰個情況可能會覺得喂，都可以做係一個好嘅徵兆嚟噶嘛，即係就會係咁樣去諗咯。所以咧，其實的而且確嘅每個人咧睇工資咧嗰、那個定義啊、那個意義啊，都會有所不同嘅。 嗯， 同埋咧。大家都會有一樣嘢咧，大家都 take it for granted 嘅，即係佢話理所當然咁樣。點解喺呢個社會上邊咧，唔同人唔同職業係會有唔同工資嘅？係啦，即係可能我哋即刻會諗嘅就係物以罕為貴咁啊，所以咁佢少嘅，咁佢咪高啲工資咯咁嗰只。咁但係你會見到嘅某啲個行業嘅話咧，其實佢就算越嚟越多嘅供應。但佢嘅工資係冇特別低到，好多都其實都有。其實你諗翻咧，每年嗱，例如咧，可能係精算師，甚至乎如果可能大家會熟悉嘅，律師啊、醫生啊，會計師多啦啩，係咪？即係嗰個情況，基本上每年係好多好多會計師出噶嘛。你諗下，八大院校全部都有會計呢個課程噶嘛。雖然醫生就唔係個個有啦，咁但係。但系咧，基本上咧，會計師嗰個薪酬咧就冇乜特別低到。 嗯， 係啦，即係我唔計話可能係公司嘅生意啊，各樣嘢啊咁嗰只啦。但係喺個整體市場嚟講咧，都係咁樣。 嗯， 咁同埋點解特定某啲職業佢就會人工高啲嘅咧？嗱，你諗翻啦，其實我會咁睇啊。你諗下，其實有 DJ， 其實唔係人人都做到。 其实 DJ 都唔系好人工高嘅啫，我话俾你听。 你系咪觉得好奇怪先嗱？你谂下系咪好奇怪先嗱？其实你再谂翻记者，其实都唔系人人做到嘅。讲真咧，你要有嗰个嘅批判性嘅思维咧，其实系少到不得了啦，系咪？即系喺商界里边，如果系有批判性思维嘅，其实佢就已经系喺一个好员工啦。但系谂下记者嘅人工咧都唔高啊，即系所以究竟系乜嘢判决咧？一个人工的高低呢， 不是有些人这样跟我说的，这么多年来都是啦，工资除了是实质是金钱上的回报之外呢，还有一些是非物质或者非金钱的回报。我就用回你这个记者或者是 DJ， 即是这个唱片骑师为例子呢，好多人或者係約定俗成都覺得呢兩個職業咧，除咗係即係真金白銀買你嘅服務之外，買你嗰個工作啊，或者你嗰個嘅勞力之外咧，其實係會有一個呢樣嘢好得意嘅叫滿足感。 嗯， 即係話啊，你做到呢個唱片騎師，你做到呢個節目主持，你開到麥講到嘢，你拍到啲嘢俾人睇，你自己就會有一份俾人。多嘅優越感，而呢個優越感係好難用金錢去衡量嘅。就算記者都係，哇！你做咗呢個故仔，或者你問到呢個問題，以至對訪問咗呢個嘉賓，正啊咁其實呢個位嗰個正啊，其實就已經代表咗好我頭先所講下山三千字。 嗱，如果係咁睇嘅話咧，咁即係話咧，有啲非常之悶嘅工作，而完全冇乜嘢滿足感嘅，咁基本上佢應該個薪酬相對上比較低啊，啱唔啱？ 嗯， 但係醫生唔係喎。 你唔係話相對冇乜滿足感嘅，咁應該人工好高先係 咯。相對滿足感，人工高啦。咁所以醫生好大滿足感嘅，但係佢人工仍然好高。 係即係佢啊，做到呢個手術好成功，你覺得應該好大滿足感。係 啦，跟住又救咗人咧，大家又會覺得佢好犀利咁嗰只噶嘛。縱使救咗你，只不過係個傷風咁樣都好啊。但係大家都會覺得佢好犀利，睇佢人工仍然高啦。從頭先我覺得其實好多情況都可以應用到，例如你所講嘅就係例如真係。 做會計咧，都真係悶局嘅，即係好少人話哇做會計真係做得好精彩啊！每件都每個數字加埋咧，我好大個滿足感啊！即係少到不得了啦！即係你可以問下港台嘅會計同事係咪點諗啊？啊，咁佢咧可能就係人工高啲啦，咁可以，但係你諗翻真係。律师其实可能个满足感都高喎，系咪？我打赢 咗， 因为咧逢亲系有赢同输嘅一个嘅制度喺度嘅话咧，其实嗰个一定系会有满足感。 喂，如果系咁啦，嗱，黄仲远，我听完你咁讲咧，你从翻个心理学家或者系心理学嘅角度去分析咧。其实所谓的满足感是不是一个诡辩来的呢？即是说其实是你老细或者有些人呢是不断不加高的人工就觉得、我给多了你的了，你开心嘛，你几 happy 啊，哇你在那里开咪求之不得啦。 其实呢 即我觉得如果头先我们的逻辑是不可以应用在全部情况的，或者你觉得是律师医生他很大满足感但人工又超高扫街洗地洗厕所。人工低，但系佢滿足感一定唔會好高啩，係咪先？即係當然又唔係，佢掃乾淨條街一塊樹葉都冇，佢好開心喎。其實咁，你可以咁。 但係好問啦，係咪？ 但係我想諗，究竟即係何時出現話將滿足感擺埋落嗰個工作或者工個崗位嗰度咧？其實呢件事點樣發生到咧？ 嗱，的而且確咁樣嘅，有一個角度咧就叫即係從個 social psychological。系啦，即系话咧喺个社会心理上边，系啦，其实某程度上咧，有人有讲呢个其实系 capitalist， 即系一啲资本，即系资本家，佢哋去管理员工其中一个方法嚟。我希望我个员工冇听到噶，即系讲今日啊 ，OK。嗱，即系嗰个情况咧，系因为咧类似就系我令到咧。產生了有滿足感呢件事，其實你就會在工作上的一些的要求啦，或者甚至乎一些的爭鬥啦，或者爭拗啦，對於個compensation， 即是我哋嗰個回報啊，咁方面咧，其實你就會減低咗嘅。不過咧，你係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角度啦，因為呢個咧係幾重一個咧，就係社會控制嘅一個角度嚟嘅。系啦，產生咗呢一樣嘢，令到所有嘅員工咧都好乖乖地，亦都可以透過谷呢一樣嘢咧，而令到我唔使喺薪酬上邊咧作出好大嘅一個調動或者吸引性。嗱，咁的而且確有一個角度會係咁嘅，但係咧，如果研究人嘅情況嘅話咧，咁的而且確咧。嗰、那個滿足感咧，係真係可以令到佢提高咗個快樂程度喎。 嗯， 係啊，提高咗佢自己嘅自尊心嘅。 嗯， 咁呢個的而且確又係好嘅情況。 喂，但係咁講咧，如果調翻轉頭，我哋即係抽翻個滿足感出嚟，其實真係用金錢或者係用物質去回報嗰件事，會唔會比較公平啲咧？ 係嗱，其實咧係有一個好公平嘅。相對公平的制度咧，去制定呢件事嘅。其實喺我嗰個專業裏邊咧，就叫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啦。其實有一個技巧咧，就叫做 我聽過呢六個字，但係我唔係好明咩叫工業及 組織心理學。 組織心理學 其實咧就係心理學應用喺機構，任何形式嘅機構係啦，即係一堆人一齊去做嘢呢一個咁樣嘅環境。咁咧呢個就係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嘅專長啦。即係例如你可能大家成日聽嘅叫臨床心理學家，咁佢就係可能係一對一關於嗰個情緒嘅情況嘅。所以你話一個可能係個臨床心理學家，佢喺個機構裏面做嘢，佢仍然會出現嗰啲嘅情況咧，就係話喂點解人工咁低啊？又或者係可能係同同事嗰度有拗撬啊？咁啊點解個同事咁 stubborn 噶？咁我點樣去解決去 manage 佢啊？咁佢仍然都未必懂得嘅。係，因為佢懂得嘅就係佢有情緒問題嘛。但係我點樣去令到一個頑固嘅同事，令到佢冇咁頑固呢件事咧，其實就係我哋個範疇嘅，係啦。咁所以咧，佢其實咧係有一個咧，我哋叫 job evaluation， 即係工作嘅檢討嘅一個方式，一個評估方式。咁咧，佢就去咧定咧，究竟每一個職業咧嘅薪酬嘅。當中咧最關鍵，簡單啲嚟講咧，就係佢會有一個咧就叫做報酬要素 compensable factors。咁呢個報酬要素就得四個嘅啫，所以其實咧 打工仔可以根據呢一樣嘢咧，去令到自己人工高低，你就會知道啦，或者令到人自己人工高啲啦。呢四個範疇咧，就係、是、第一個就係最緊要最緊要啦，就係、是、consequence of error， 即係話如果你份工作出咗錯，係有幾大嘅後果會出嚟。 嗯， 呢、這個咧就係、是、第一大嘅要素，去判定究竟邊一個職業是会人工高啲，人工低啲。第二个呢就係佢嗰个责任、那个 responsibility， 係啦。即係话呢佢承担起嗰个嘅风险或者个责任係有几大嘅。呢件嗰、那个职位。第三呢同埋第四呢嗰两个呢就係大家都会知㗎啦。就係、是、我哋需要佢个教育程度。同埋佢嗰個，我哋需要佢個技巧個程度， 應變能力 啊，係啦。所以你諗翻呢四個咧，其實都未必完全關係到物以罕為貴嘅，即係物以罕為貴一定係其中一個 factor 噶啦，係、 嗯、 啦。但係咧，佢唔係最主要啦。其實呢四個裏邊唔計第三、第四個啊，第一、二個就係最關鍵，而第一個咧就係最判決性咁滯噶啦。嗱、 嗯， 你諗翻頭先我哋嗰幾個情況， 譬如話律師去打案，醫生去做手術， 係啦。如果佢真係出錯，係關於可能人命或者一個人嘅終生，係究竟佢需唔需要負刑責？即係呢一啲咁樣嘅情況，如果佢真係有機會出錯嘅話咧，咁、那個後果係好大嘅。咁其實相對上咧，即係話佢要孭嘅責任係好大。所以咧，其實醫生啦，我應該冇記錯，一定係醫生嘅，即係心理學家咧，其實咧佢哋都需要咧去買一啲叫做 professional indemnity，、 嗯、 即係話一啲保險咁樣，即係話咧專業失責嘅時候咧。如果俾人責怪嘅時候咧，你可以有個保險賠，因為可以賠得好大。係、 嗯、 啦，咁所以咧呢兩個嘅情況咧，你會睇咧就係、是、佢就相對上就會人工高啲啦。 嗯， 咁所以點解話你可以咁樣講啦，即係我哋講嘢嘅，可能係 DJ 又好，或者係出去做銷售嘅啦。銷售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噶。或者係咁樣啦 ，marketing 做 present 嗰、那個，即係佢可能出錯咧。 嗯， 唔係太大問題噶嘛、 嗯， 或者喺機構裏面咧，其實你諗下邊一啲係會出錯，係會直情死得嘅，其實唔係多得咁緊要嘅，其實唔係多得咁緊要嗱，會計係會係啦， 嗯， 即因為你話出錯啦，會計有可能有風險為事，如果佢係上市公司啦， 採購啊，或者係呢個叫做貨倉啊嗰啲咯， 我買錯嘢，其實又唔係死得嘅， 睇你買錯乜， 係啦，我會俾人哋鬧嗱，除非我買嗰樣咧係一樣好罕有嘅情況，例如好似我以前做一個管理顧問嘅時候咧，就係、是、做一啲其中一個去啲礦場啊，係做一啲稀有礦場嘅咁嗰只，咁佢嗰啲買手咧就係好緊要啦，係、 嗯、 又或者喺礦場做鑽石嘅開創，跟住我喺邊個礦場嗰度買，咁、嗯、呢個就緊要。 即係譬如你買原子筆，深藍色同淺藍色應該唔會爭得，即係當然可能會唔理想。咁但係如果你深藍淺藍，其實嗰樣嘢未知話，喂完全用唔到喎。系咪、嗯？我估你意思系咁样样。 系啊，同埋你谂翻咧，公司其实大部分讲真咧，就算我买个电脑俾你，买咗坏咗嘅，好快就咁点啫？咪俾人闹咯，闹完之后你又唔会做唔到嘢嘅，系、 嗯、 咪？即系、就是、类似就系咁样。咁所以咧，你谂翻咧就系、是、其他嘅情况咧，其实相对上咧，如果佢出错嘅时候咧，佢受到嘅后果咧系冇咁大嘅，所以佢个人工咧就会相对上低啲。 嗯。 系啦，其他嗰啲咧就會高啲啦。 嗯， 係呢、這個就係嗰個其中一個情況啦。其實有啲咧就破咗呢個例嘅。 係， 當中例如就係做 entertainer。 嗯哼， 係啦，娛樂行業，娛樂行業咧，其實佢出錯嘅話咧，其實佢就唔會有好大嘅後果出嚟嘅。 嗯， 嗰、那個情況。 嗯， 不過咧，佢呢個咧，第一咧就係佢個責任可能會大嘅，即係喺現代生活裏面，如果你冇曬娛樂，其實而家疫情嘅時候就係咁樣啦。 嗯嗯嗯。 當你冇曬娛樂嘅時候，嗰、那個情況你就會喺現代人嚟講，你就會好悶啦，心情不佳啦，即係就會呢啲。 嗯。 仲有一個情況咧，就係佢哋嘅 skills 係強嘅。 啱啊！你咁講咧，我舉個例啦，即係如果你講開娛樂。即係如果我請咗某君嚟做主持、做嘉賓、做呢一個棟篤笑先算， 嗯， 佢唔好笑嘅咁樣。嗱，當然啦，啲觀眾即係佢唔好笑，你可能會掟雞蛋啊、噓佢咁，但係嗰件事不至於會死咗啊嘛， 嗯。 但是你刚才那个 consequence 就不是展现于在那场 show 里面。那个后果就展现于他之后有没有人找他。即是说如果你今次你做衰了好像简单我找你来做栋笃笑喂黄仲远都不好笑。我就不找他。即是今次对于我来讲我对于我广东广西台戏呢不会死。但是下次 sorry, 拜拜。即是那个后果是在日后发生。而且不是在现场就见得到哇当然你现场可能会掟橙啦是不是咁但是你刚才讲的 consequence 呢就反而是那个个人啦。即是那个人你下次去摸捞了或者他没人再找他了咁他甚至乎他要调低价钱了他原本收五位数而家收$100都得啦是不是 是啊所以这一类的职业呢其实他就好可以呢个薪水呢是差得好远啦。因为他就好靠就是一个即是例如啊如果大家都是做文书 booking 咁样，即系我哋 book 啲数咁嗰只 ，book 得快同 book 得慢咧，嗰、那个 skills 唔系差太远噶嘛。但系如果你讲真咧，一个做得好叻做戏，同埋一个好屎做戏，其实系差好远噶嘛。佢哋个薪金系差好远，虽然大家同一副职业，咁所以咧，如果系呢一类型嘅话咧，佢嗰个嘅薪酬嘅。个分野咧就会好。 其实呢个系关于嗰个所谓 skill set 啦，即系你嗰个技能或者你个天才啦。如果喺呢行嚟讲，就叫 talent 啦，或者叫天才啦。 系啊，所以就如果临最尾啦，即系我哋今日讲工资嘅意义啦。咁啊，喂，如果系打工仔嘅话咧，其中当你知道系呢四个嘅时候咧，其实你就知道咧点样令到自己加人工嘅。例如就系话咧，你手握住一啲咧公司如果冇咗你嘅资料或者点。嘅情况咧就会好大镬嘅，咁你就会可以嗌高啲人工嘅，又或者咧，其实低技术嘅人工咧，所以系一定要团结嘅，因为你咁样团结咧，你先至会令到个 consequence of error 咧系会够大嘅，因为如果一个人出错同一班人出错嗰个情况咧，咁就会有所分别。 我仲以为你话咧，你得闲走去老细房度咧搞下笑咧，令到老细觉得你系一个 bonus 嚟嘅，哇！正喎、啊，原來佢平時係喺度同我入數嘅啫，突然間砰一聲入嚟講我棟篤笑好好笑，我以為你係講呢樣， 但我驚佢唔好笑嗰下咧就即刻衰 你。你仲要阻住老細傾一單大生意係咪？ 係啦，即係同埋即係覺得你做咩啊？你入嚟嘥曬我時間咁嗰只咧，我就驚佢反而俾人扣咯。 OK， 咁啊，大家可以即係領略一下咧，即係工資嘅定義究竟係啲乜嘢嚟嘅咧？咁啊，結束我哋今晚呢、這個。好短版嘅星期五广东广西啦，咁啊嚟紧星期日嘅朝头早咧，就会有文杰华、马鼎盛同埋陈泽铭，咁啊10:00啊朝早民间智慧呢、這个就广东两个钟嘅，跟住一阵间11:00之后啦，就会系呢一个音乐说啦，呢、這个系二台嘅主场，咁啊又要到咗呢个下星期一晚咧，先至有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呢一个广东广西啊。今晚我同黄仲远咧就讲到呢度，最后送上 My Little Airport 啊，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我要给佢米田共。 米田共。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翻到我越嚟越穷。 越嚟越穷。 为了薪金$10,000，令每天都 没了没完。 $10,000，$10,000， $10,000， 灵魂卖给了大财团。个发明了翻工，以为自己好有用， 好有用。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阻碍我艺术发展重重， 发展重重。 到了薪金$20,000，我的青春就快用完。$20,000，$20,000， $20,000， 我有更多事没法做完。 有政府没有治权，这平原，这平原，这平原。